有一张一家人的减肥对比图片呢火了，特别是爸爸跟儿子，一个32岁，一个60岁，用6个月的时间健身、科学饮食，最终甩掉了自己的啤酒肚，练出了6块腹肌，简直是练出了全新的人生啊！看到这么励志的故事，你有没有鼓起健身减肥的勇气呢？ 深刻想多嘴，你傻的

太忙，我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，好吗？你快乐眼泪想洒了，而不准你洒，我在旁，请不要害怕。这串旅线，我发觉我已完全会厌，而无用你的计策，和情人伤心一吻来代替讲话，好吗？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，领略是你需解码，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，好吗？你快乐眼泪想洒了，而不准你洒，我在旁，请不要害怕。 接下来呢，浙江大学科学家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铝石墨烯电池，这种电池的寿命超长的，实验室的数据显示 1.1 秒就能够充满电了，在零下40摄氏度到120度的温度范围内还能够正常工作，未来如果应用到手机上，充电5秒钟通话2个小时真的可能会成真呢，一起期待吧。 笑得像